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应用交付网络大厂 F5 一招先知商。我会在这一年中啊，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那这其中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个著名的网络大厂 F5。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网络设备公司，是全世界应用交付网络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厂商。F5 呢，成立于1996年，这个名字来源于1996年的电影《龙卷风》。藤田博士根据风力及破坏程度，将龙卷风分为了 F0 到 F5 共六个等级。F5 对应的就是藤田级数里面的最高等级。F5 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最为猛烈的龙卷风的意思。那要理解这家公司的产品线，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应用交付网络。F5 公司自己的说法是 F5 产品以及其运行的平台可确保你的应用快速安全地部署在任何设备上使用。在介绍 F5 公司的产品线时，我会就这个说法详细展开。1997年在公司成立一年以后， F5 发布了第一个产品，名叫 Big IP 的负载均衡器。那这款产品呢，主要被置于一群功能相同的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当客户通过统一的 IP 地址请求服务时，负载均衡器可以根据背后各个服务器的负载情况进行动态的重定向。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兴起的时候啊，大网站面对不同客户的访问，提供唯一的公网地址，很容易就让服务器过载。而 F5 这款产品可以自动监控，并且动态的把服务重定向到不同的内网服务器去，那这一点非常实用。Big IP 系列的产品一直以来都是 F5 的拳头产品，即使在后来很多其他的网络大厂商加入竞争行列以后，Big IP 依然是 F5 最为重要的营收项目。比如说微软 Bing 相关的数据中心的服务，在2010年前后依然跑在 F5 的负载均衡器上。经过多年的发展， F5 的 Big IP 平台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综合性平台。它不仅仅是个负载均衡器，同时还是一个网络代理，而且增加了很多的企业安全功能。同时这个体系还提供了对所有流量的监控，用户还可以制定策略对特定流量进行加密和解密。 F5 这款产品的核心，除去独家的硬件以外，还有自行研发的 TMOS 专有操作系统。 TMOS 是 F5 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它最初基于 FreeBSD， 后来重新基于 Linux 开发过。它建立了一个包含高度可扩展、可靠且可重复使用的服务的统一虚拟池，可动态适应数据中心、虚拟机和云基础架构环境的改变。所谓的应用交付网络啊，在 F5 的定义下，就是通过 F5 TMOS 构建的环境，让应用的开发和运行可以不用担心实际运行环境，不论是自家的数据中心还是使用公有云。因为 TMOS 构建的环境啊，在应用看来都是没有区别的。这就是 F5 从负载均衡器起家，逐渐发展起来的 Big IP 产品线。因为 Big IP 系列的成功， F5 于1999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上市以后呢，股票就开始飙升。原因之一啊，是 .com 时代啊，很多公司都需要 F5 的产品，投资者对 F5 网络的销售期望也很高。然而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因为破灭的互联网公司们不再大量采购 F5 网络的设备，销售无法支持已经飙升的股价，那这给 F5 网络啊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市场环境的改变导致产品的销路和股价都走低，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F5 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而在 Big IP 系列产品线上， F5 啊又开发出了 Big IQ 系列产品。那 Big IQ 系列产品比较好理解，它的主要作用是全面统一的管理部署在全球各地的 Big IP 系列的产品。那这种管理包括了对网络的配置、监控乃至升级等。 Big IQ 系列的出现让 Big IP 产品真正成为了很好用的产品。 iWorkflow 是 F5 的另外一款产品，顾名思义，这是工作流定义软件。它在 Big IQ 的基础上定义了一个工作流的操作过程。那当企业里面的不同网络设备啊需要升级，而且这种升级部署之间有关联的时候， 那用这款产品定义好一个工作流，系统就可以自动按照定义好的工作流进行管理了。这款产品啊，在数据中心这样的东西出现以后显得至关重要。随着云计算变得越来越重要， F5 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Silverline。 那简单一点来说呢，这是一款安全产品，主要作用在云上，可以和企业的云服务一起部署。它提供了防火墙、反 DDoS 攻击、反各种入侵等一系列功能。随着云计算的铺开， F5 公司的这些产品自2009年迎来了一波非常巨大的红利。那某种程度上来讲，网络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在 .com 时代是相对技术的一块。那不管是 .com 时代啊，怎样去追求点击率，那不可否认都需要合适的网络设备去支持这种规模效应，而 F5 网络的负载均衡器是这种技术的一个体现。当云计算时代开启，移动互联网的 App 时代到来，对技术要求更高的互联网设备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一波接一波的红利就此到来。从2009年开始啊， F5 过上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然而有喜就有悲，那基于这种硬件设备的解决方案挺好啊，就是比较贵，而且有能力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企业，比如说微软、谷歌、亚马逊、 Facebook 乃至国内的腾讯、阿里、百度都不是吃干饭的。那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啊，软件定义网络的概念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说白了就是原来由硬件厂商实现的那些功能是不是可以在 PC 机上用软件来实现。那举个例子，微软组建了一个强大的网络技术小组，在自己的数据中心里面研发自己定义的网络，首先拿来开刀的正是这个 F5 独步天下的负载均衡器。2010年初，微软就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内部部署自己的软件负载均衡器了。那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用廉价的数据中心的 PC 机集群和软件去彻底取代昂贵的 F5 负载均衡器设备。那初始阶段总是比较艰难的，只是这种艰难也没有难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在若干年的积累后，微软内部新数据中心全面换成了自己开发的软件负载均衡器。同样的现象啊，在谷歌、亚马逊、 Facebook 还有阿里巴巴等公司上演，失去了这些大企业订单的 F5 啊，显得颇为尴尬。一方面是死不了，有足够多的中小企业需要它的产品，那另外一方面它也活得不太好，毕竟啊，但凡有能力的都离开它了。日子不好过了，首先 CEO 就要背锅，于是啊，老 CEO 下台，经过一年左右的搜寻，2017年终于来了位新的 CEO。 其次呢，就是裁员啊，效益不好只能裁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一招先吃遍天的日子好像终于过去了， F5 作为应用交付网络的先驱和现存的最大的厂商，除去这一招以外，也没有发明出另外一条可以持续盈利的产业链来。那换掉 CEO 是不是就能拯救这家公司呢？我们只能